最近在我国开城满月台出土了朝鲜民族的骄傲金属活字四个。这次出土的金属活字是在高丽时期12世纪到13世纪铸造并使用过的。在日前举行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学会、考古学学会和民族古典学学会联合会上考证这些。在世界上有记载，芬兰和德国分别在1423年和1450年发明和使用金属活字。高丽的金属活字发明是比这些国家早近300年的。与主体45年1956年在高丽王宫遗址开城满月台出土一个金属活字后，在去年11月又出土了一个金属活字。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学术研究集体从3月中旬开始对满月台西部建筑群积极进行调查和挖掘工作，挖掘出了新的四个青铜制金属活字。